钱的话费。在用酒高峰期，大家都要用酒，关键是这算下来每瓶酒的价格才55块钱。55块钱您自己去买，能买到什么酒？现在带回家的是2015年重磅打造的茅香玉液原浆酒，是不需要任何代言的高端酒水。400710888，400710888。提醒各位，活动一旦结束，优惠就没有了，所以最后的时间，赶快拨打400710888，400710888。预定成功，给您送酒上门，送话费上门。您看到茅香玉液原浆酒的白瓷瓶、红飘带的经典包装，手机呢自己来扫一扫，每瓶是999的价格。您自己在看到电话卡的使用明细，检验了满意了再付款，就这么简单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赶快抢打电话，400710888，400710后面4个8，400710888。来，感谢到线上2613的周先生再次订购10箱原浆酒和1万元的话费会免费送到您的府上。感谢0099的齐先生订购，提供的地址我们会给您安排，公司用酒我们会特别注意。信息太多了，活动马上结束了，400710888，茅台茅香玉液原浆酒，每瓶扫描价是999元，今天1999，买一箱送一箱再送一箱，享购8周年再送1000块钱话费，赠送的话费是乐化通信网络电话充值卡，只要下载一个 APP 就可以来使用了。400710888，400710888，立刻拨打进热线，400710888，400710888。 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玉龙的语音助理 iVoice，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。最近我发现嫦娥四号将在月球背面着陆的事情成为了热点。从2007年开始，每一次嫦娥探测器的发射都会给我们带来兴奋与惊奇。嫦娥四号是一颗怎样的探测器？为何它会选在月球背面着陆？嫦娥五号为何会早于四号发射？这个探测器又将承担怎样的使命？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，嫦娥的新落点与新起点。 新闻记录生活，是社会的刻度。科学还原真相，是智慧的光芒。用科学之光，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。借公信之力，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。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.6，20:20，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，照亮新闻深处。欢迎收听《照亮新闻深处》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，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。今天呢是9月11号，我们和大家呢来回顾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。时间呢回到1985年的9月11号，美国呢在这一天发射了一个探测器，发射出的这个探测器呢在离地球呢7000万公里的地方和一颗彗星，这颗彗星的名字叫做贾科比尼奇纳，交叉飞过。探测器呢在飞过这颗彗星的时候啊，在长达20分钟的时间当中，穿越了宽达22530公里的彗星的尾巴。在尾巴穿越的过程中啊，采取了大量的等离子气体的样品，探测器呢最后是完好无损。这是人类的探测器啊第一次穿越了彗星的尾部。有人问了，这穿越彗星尾部有什么作用呢？哎呀，这作用可真是太大了。因为呢根据现在的宇宙大爆炸的学说，在宇宙呢当时啊砰的爆炸的那一瞬间呢，有很多的气体啊尘埃啊包括彗星四散，所以呢我们对于彗星的探测就等于说是采集到了宇宙早期的样本。在1985年的9月11号，人类的探测器呢第一次是探测到了彗星的尾部。